少的那段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雅街路街一段呢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的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 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1分，10月26号星期二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嗱，呢个立法会选举咧就喺10月19号咧就系举行噶啦。咁啊，选出90席啦，包括20席嘅直选，30席嚟自功能界别。咁仲有咧就系选委会嗰度咧，亦都会选出40席嘅。嗱，寻日咧选举管理委员会咧就发表个关于立法会嘅选举活动指引，包括就话会设唔少过620个一般嘅投票站啦，包括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另外投票时间方面咧，比起过往咧就会系缩短咗1个钟头，会由朝早8点半开始嘅。咁啊，指引咧都冇提及到咧有关于系咪设呢个口岸投票站咧，因为之前都有啲相关嘅讨论嘅。见到咧选管会主席冯华咧就提到话有关工作咧系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去负责啦，咁啊选管会咧系冇处理境外投票嘅权力。又话如果收到咧系需要增加口岸票站嘅通知咧，选管会咧就会系配合等等嘅。整体嚟讲，对于立法会当日10月19号呢一啲嘅安排，你又点睇咧？打嚟18723，讲下你哋嘅睇法。电话旁边咧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早晨。 早晨，张立文。 早晨，麦美娟。寻日见到立法会嘅选举指引啦，选管会即系发表咗啦，咁提到其中一样咧就系投票时间会缩短，由过往朝早7点半开始，而家就8点半开始，去到夜晚10点半嘅，即系14个钟啦。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嗰个嘅时间上面算唔算配合到啲市民啦，方便到啲市民投票咧？缩短一个钟争几远咧？又？ 其实呢，我哋之前呢立法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委员事务委员会呢，政制事务委员会呢其实就讨论过呢个投票时间嘅。当时呢都议员都认为呢係可以呢缩短嘅。但係呢个缩短就唔係淨係即係投早係延迟啦，其实夜晚黑都其实可以提早嘅。因为其实选民你睇到，我哋如果睇返以往几咁多届嘅选举呢，其实喺夜晚黑即係9点几之后嘅投票啊，其实嗰个投票率都唔係特别高嘅。咁所以呢，我哋觉得其实如果我 哋可以提早完嗰個投票站咧，其實可以有多啲時間去做點票啦。咁同埋即係我哋需要嘅工作人員啊等等咧，其實各樣都可以更有效咁使用。咁但係今次就睇到選管會就只係縮短咗朝頭早嗰個投票嘅時間啦，夜晚黑嗰個佢又冇聽到立法會嘅意見咯。咁整體嚟講，我其實覺得琴日嗰份指引咧就冇乜特別嘅，即係都係啲講翻啲一般嘅平時嘅嘢咁樣咯。 嗯，但整体来讲会不会影响到啲当日可能有机会朝早有活动，甚至可能要有机会翻工嘅市民，咁就令到佢哋投票嘅时间会少咗啊咁样。 我相信我哋嘅市民咧，香港市民投票咗咁多年咧，其实都应该会即系适应到嗰个投票时间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其实如果朝头早缩短，咁其实夜晚黑都其实应该可以相应缩短翻嘅。咁就即系可以令到嗰个投票日嗰个安排，因为其实选民真系会睇住个投票日嘅时间咧嚟到去要走翻自己嗰個當日嗰個活動嘅時間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你越延遲，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越拖得越後去，咁所以其實提早咗完咧，其實都唔會影響嗰個投票意欲，反而係點解唔可以更有效咁樣去運用嗰個投票站嘅時間啦，同埋做翻各樣嘅安排。就好似我講啦，即係其實立法會都討論嘅時候，我哋都覺得係可以縮短嗰個投票時間，因為事實上香港嗰個投票時間係比其他嘅地方。他們的投票時間是特別長的，但是就即係選管會比較保守在這個方面。 OK，上次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那裡就提到，即都出現了一些即投票的混亂。早前選管會就發表有關於那個點票或者投票安排的調查報告的，提出就說即提到一些人龍或者出現一些點票安排長的原因，其中就包括說是首次使用這個電子選民登記冊發出這個選票，亦都提到工作人員不熟悉那些系統。但今次呢立法會選舉都會用這個電子派票，你自己電子派票之餘，其實在選委會界別那裡亦都會用電子點票的。先講電子派票先，你自己覺得這個去到在立法會選舉，無論即係直選又會用到啦，這個會不會人數多了涉及可能的混亂的機會又可能會重現呢？ 這個一定會，我覺得，因為我們上一次呢九月的時候呢，那個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呢，我們看到特別是頭那兩個鐘呢，可能啲票站雖然更加不熟啦，又特別多人在頭那兩個鐘去投票啦，咁所以嗰陣時呢係要有好長嘅人龍，有啲選民話佢哋要等咗個幾鐘先可以入到去投票。咁後來就大家睇翻個報告呢，基本上法官呢就係講佢就係針對當日發生嘅問題，包括嗰個職員係唔熟悉嗰個機啊、新嘅電腦嘅派票嘅系統啊等等。咁但係咧冇講到佢哋可以點樣有效咁樣解決，你就係話即係加強嗰個訓練啦，咁係咪就夠咧？同埋咧就係當日咧，如果到十二月嘅時候咧，嗰個投票站係會比九月多啦，有關嘅設備又係會多啦。咁你需要嘅職員又係多啦，咁咁多咗咁多嘅職員，係咪又係全部都可以做到嗰個培訓呢？事實上呢，我九月嘅時候嗰一個投票呢，我有去因為係作為呢個監察嘅投票代理人啦，咁我入到去面有啲票站度觀察呢，其實有啲職員真係唔好熟悉嗰個派票嘅系統，譬如佢 scan 咗嗰個身份證之後，咁可能就因為有啲係棘住，咁佢又要等嗰個其他嘅職員嚟幫佢手啊，咁就會阻咗啲時間咯。咁所以我就有啲擔心，就係都唔係有啲係非常擔心，就係當日喺十二月嘅時候，如果用呢個系統，佢哋有冇制定到，有冇遇到足夠嘅人手？若果真係有人出現咗呢個 technical 嘅問題，佢哋可唔可以即時喺嗰個票站度加多啲投票嘅地方呢？咁因為上一次九月嘅時候呢，嗰個選舉我哋就話，因為頭嗰兩個鐘呢係特別多人去投票，咁係咪可以加多一兩個counter 俾佢啲人去投票呢？咁但係當時就話唔得，因為咧嗰個機咧係咁多就咁多，咁即係有啲要求咁。咁所以到日如果到十二月又真係多人嘅時候，要點處理咧？我就比較關心係投票站嗰個安排啦，因為呢個絕對係會影響選民嗰個投票意欲啦。如果個個見到排長龍嘅，真係唔會去投啦，係嘛咁？咁所以要有效咁樣令到票站職員去熟悉嗰個操作， 要了解所有嘅規則，同埋咧，若果有事發生，有啲技術性問題發生嘅時候，點樣可以即時處理到呢？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咯。 我見上次出咗報告之後，都話有啲建議啦，包括就話場地同埋人手許可情況下咧，適量加啲投票站啦，同埋一啲發票櫃台嘅數目嘅，都係咪都回應到你哋提出呢啲情況？ 这个是我想是回应到当日出现了这个问题。即是其实呢就变了九月是一个预演啦出了些什么问题，所以呢那个报告里面呢就会针对那些问题呢十月就会尝试去做修改啦。但是若果我去担心就是九月没有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九月就始终那个选民那个投票的人数不及十月那么多的嘛。咁就是说十月有机会出现一些是九月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咁到时他们会不会可以有个适当的安排呢，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哪一个有一个权责可以去在投票站度做一些这样的到时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做一些安排呢。当日我们见到九月出个问题就是好难先至揾到一个人去做一个决定嘛。咁所以呢十月嘅时候会唔会我觉得呢个系个症结嘅问题，点样可以解决到当有问题而家即系可能都系不可预见嘅啦，到时唔系九月发生过咁佢哋会点处理呢。 电子点票呢个就反而未必太担心，因为上次点嘅票可能仲多嘛。 是電子點票，老實講咧，點票咧就佢哋南委嘅都係啲候選人嘅啫，係咪？即係參選得嘅，咁你佢要點七七四十九日，你都要等佢噶啦，係咪？咁所以點票嗰度，我覺得佢當日其實九月嗰個出現嘅問題就真係好多一啲陋習，就係真係有人唔熟悉啊，或者卡住之後咧就冇人去即時去解決。咁所以點票嗰度反而我就覺得唔係我最關心嘅，最關心嘅就係投票嘅安排。 OK， 尋日都有啲傳媒咧問到有關於即係安心出行，因為就話咧下個月1號起其實進入政府大樓啦、辦公室啊、甚至係官立學校等等咧，都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去掃二維碼嘅咁。咁啊，大家都關心到啦，有一啲嘅投票站喺學校或者喺社區中心嘅，係咪即係話一定要有安心出行用到先至可以入投票站咧？如果冇智能電話嘅點安排咧？咁點睇有啲咁嘅考慮咧？又？ 我想两个方面睇啦，安心出行呢就是为了控制我们那个即是作为一个快措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啦。咁其实有没有是不是关于投票都好啦，我们都应该鼓励市民呢安装和使用安心出行的。咁这个是一个应该要有的原则来的。咁所以若果去到投票站的话呢，我都觉得我们同样应该要去鼓励我们的市民呢，去投票的市民呢，他都是一人使用这个安心出行。至于你说有些市民真的没有智能手机的，咁其实都系会好似而家一啲有关嘅场地嗰啲安排操作，如果你真系冇智能手机，佢哋有啲咩特殊嘅操作，我谂可以跟翻使用安心出行嗰啲指引一样咯。就反而我真系觉得我哋应该要借机会咧，鼓励多啲市民咧安装同埋使用安心出行，一齐做好个防疫措施。 即系应该唔会出现唔同票站主任可能有唔同总则，有啲人就俾入，有啲人唔俾入，咁可能会令到有啲人投唔到票，会唔会可能出现咁嘅情况？ 呢个反而就系关键啦，即系嗱，安心出行。是我们应该要鼓励市民安装和使用。另外一个就是票站那个安排是不是要统一和一致。昨日我见到法官去讲的时候都不是太清楚的。其实我觉得呢法官应该要清楚讲给市民听，究竟是不是全部的票站如果是政府的设施，因为都已经跟回个防疫指引是需要用安心出行，大家就应该要跟回有关的指引，特别是那个场地使用那个指引。这个就比较清楚和统一一致，市民应该要知道啦。起碼即係可能有啲佢哋本來都冇安嘅，咁佢哋如果到時想投票嘅，咁起碼嗰日都要安咗先啦，先就可以用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個問題咧，唔係話係應該點樣決定，而係嗰個方法要一致，同埋要早啲講俾市民聽。 OK， 好啊，唔該曬麥美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麥美娟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就講到立法會選舉嚟緊12月19日就舉行啦。咁啊，尋日選管會就公布咗一啲嘅安排，咁啊，亦都有人提到關心到安心出行要用的时候，在这些票站是不是一定要有安心出行才可以入得去呢等等的。那见到选管会主席冯怀都是提到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安排的。电话旁边又请一位的嘉宾，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早晨。 早晨，苏立文，早晨，大家好。 早晨，谢伟俊。刚才跟麦美娟讲到安心出行这个情况，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即如果当日投票日当日那个安排是不是都一定要需要用安心出行才可以入到去个票站呢，会不会令到有些人有机会投不到票呢？怎么看呢？ 是啊，刚才麦美娟都讲得很啱嘅，即是安心出行是我们防疫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啦。 理論上而家都仲係有有啲地方係唔同嘅做法，咁但係選舉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行使基本法權利，所以點樣兩樣制度係可以盡可能配合呢？咁當然呢，就冇世事係十全十美嘅，始終都係有一啲嘅例外情況。反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除咗話喺個指引方面預先係構思多啲唔同嘅情景，係可以預先作一個或者比較周全啲嘅考慮同埋決定之外呢，喺現時或者現場每一個地方600多個票站會點樣發生喺個溝通上，突發事件點樣處理呢？咁我哋見到上一次選委會選舉呢點解會搞到咁論盡呢？恐怕就係除咗係有新嘅制度、新嘅電子嘅方式之外呢，就似乎而家政府俾人感覺呢，就係好似太過係集中決定集中制，就係好多唔敢係冇人敢作主意，個都要一層一層咁問上去，問到最終嗰個頂層咧，先至要決定落翻嚟咁。咁係呢個自主性同埋靈活度咧，就有時係有啲需要保留個平衡嘅。咁我希望今次會係吸取教訓之後咧，就除咗話個溝通嘅渠道要快上快落之外咧，官員們或者都可能需要係有啲比較有翻少少自己嘅決定嘅能力或者係嗰個意見，就唔好太過係唔敢作主，驚住會出錯。咁即係始終都係一啲特別嘅情景，係我哋未試過香港咁麻煩嘅，咁又要有新制度，又要有疫情未搞掂，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比較觀察到出嚟嘅。 但與其即係可能到時先決定啦，而家預想到起碼安心出行呢個情況都好大機會，可能係一啲場所係要用到啦，喺票站嗰度，係咪應該更加講得清楚，劃一條線，究竟係投票嘅人一定要用啊，定係點樣有啲乜嘢嘅特別安排啊？用填紙仔代替啊，定係點樣？係咪應該講清楚咧？覺得 呢個一定應該講清楚，因為呢個已經預見咗嘅好大嘅問題。咁亦都係我哋喺執行上喺食肆啊其他地方都已經行之有效。而家唯一加咗嘅新元素咧，就係政府最新嘅措施，就係話政府嘅機關部門係需要呢一樣嘢。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行政嘅決定，唔係一個法律上必須嘅決定。咁所以就相對係容易處理。咁會唔會係預咗諗定一個情況點樣處理？例如話係如果冇嘅，咁點做咧？係咪真係好似食肆咁要登記咗算咧？定還是有啲比較更加恰當嘅措施咧？咁呢個係。雖然時間唔多，但係由而家去到選舉都有幾個星期時間啦。咁我覺得係選委會係有呢個責任咧，係需要更加清楚交代。 所以理論上你都覺得應該投票權係凌駕於其他行政上面嘅安排，即包括譬如話要用安心出行嘅，係咪咧？ 除非你有個疫情係好嚴重，導致到行政上都唔能夠作任何彈性嘅處理，否則嘅話咧，而家暫時定咗嘅行政措施話要入任何政府機關需要有安心出行呢一樣嘢咧。理論上在投票上是可以在那一日來說是否應該彈性一點處理呢？我覺得應該考慮。 今次呢選舉指引那裡沒有提及這個口岸投票站的，見到馮華主席就提到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是到現在都未通知他討論這個口岸投票站，你又怎麼看這個做法呢？這個現在沒有這個口岸投票站的影響又如何呢？覺得 構思是好的，但你要跨境執行，不要說投票，不要說放個票箱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你說現在只是過關都搞那麼久搞不定，因為也不是香港可以說得事的地方，恐怕今次我們趕不及了，索性早點說明我們今次做不到了，好過還是拖拖拉拉，因為現在你還在賴滾互相推搪那個波在哪個那個場地上，這個是沒有意思的，因為根本是我相信是做不到的。那早點通知香港市民，如果真的很緊張他們的投票權呢，是應該及早回來香港有一天以前回來，如果不是呢，就不要想著到時有機會呢就可以有投票了。那如果信息清楚講清楚呢，我覺得是比較現在含含糊糊地做好，因為時間沒多。 这个就可能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要交代，是不是这样？ 是啊，我相信有关部门一定要清楚交代这件事了，等不好大家投，就算投票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说要跨境投票啊，无论或者我们都不论建议说要 由低投票啊，呢啲行文咧都係可以諗嘅方法，但係做唔到咁快，做唔到咁多。亦都咧建基於而家包括連美國上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嘅混亂咧，關於投票郵遞投票嗰種可能出現嘅問題，咁我哋更加要小心考慮翻周長之嘅決定，而唔係而家匆忙咁四個禮拜內可以作到一個咁大嘅改變。咁我相信呢個應該係有一個早啲清楚交代嘅共識好啲啦。 嗯，最後再一分鐘多少少啦，因為之前咧就提到即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咧都提到話，即係喺選舉期間之內咧喺公開活動嗰度啊，煽惑另一個人唔投票或者投冇效票咧，都係非法行為嘅咁。呢、這個其實而家清唔清晰嘅，即係所謂嘅公開活動，即係而家譬如喺社交平台，咩叫公開活動呢？即係係咪即係所謂 Facebook 嚟講，就係地球 post 就叫做公開，咁啊同自己朋友嗰啲就唔係叫公開。你覺得呢啲清唔清晰嘅而家？ 恐怕都真係唔係太清晰嘅，因為點解始終咧社交平台咧就好似係自己私底下小圈子，但係事實上亦都可以。咁一個制咧，就已經可以係好有組織性地去呼籲曬所有有關圈子，都可以一傳十，十傳百咁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無論係喺政治上又好，或者喺罪案上都好咧，都係好多困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逐步逐步去針對各嘅問題去做，就唔能夠咧一刀切得太硬太死。 嗯 ，OK， 好，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立法會選舉12月19日，今次咧就話有唔少過620个嘅一般投票站啦，包括頭先講到話竹篙灣檢疫中心都有嘅，整體仲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嘅，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非洲国家苏丹爆发军事政变，军方解散过渡政府，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有民众不满军方发动政变，上街示威。軍方開槍鎮壓，至今最少7人死亡，140人受傷。美國、英國和挪威政府都譴責蘇丹發動政變，並對蘇丹局勢深表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表的聲明呼籲安全部隊釋放被非法拘留的反對派人士。報道指出，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在拒絕發表支持政變的聲明之後，早前已經被扣押，包括首都喀土穆等大城市出現示威，反對軍事政變。美國總統拜登將會以視像會議的方式出席在文萊舉行的東盟系列峰會，是繼前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出席馬尼拉東盟峰會之後，事隔4年再有美國總統參與有關會議。美國駐文萊大使館亦向傳媒報導，拜登將率領美國代表團參與今次峰會。白宮說，拜登將會討論到美國對東盟在地區事務上的承諾，並在新領域上強化和東盟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應對新型肺炎大流行，應對氣候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等一系列的挑戰。俄羅斯單日確診37000多宗新型肺炎個案，再創新高，另外再多1000人死亡。俄羅斯官方傳媒說，由星期一起至少6个地區的工作場所暫時關閉，希望減慢疫情擴散速度，期間僱員可獲有薪假期。由星期四起，首都莫斯科將會實施去年6月以來最嚴格的封城措施，只有超級市場和藥房等必須店鋪才可以營業。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指出，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去年創新高，阻止氣溫上升的工作正是面臨脫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舉行前夕，世界氣象組織的報告指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濃度在2020年達到41.3%，是工業化前水平的149%，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嘅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1年10月26日，选管会发表立法会选举指引，投票时间改上8:30开始。 下月起，公司及土地查册需提供个人资料。 国际特赦组织宣布本年底前关闭香港两个办事处。 苏丹军方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头先提到有关于选管会对于嚟紧12月19日嘅立法会选举嘅一啲指引，提到投票时间啦，上昼8:30去到晚10:30啦，咁啊，其中亦都提到话会有620个啦，唔少过620个嘅一般投票站啦，咁啊包括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啦，但就唔会为喺酒店同埋家居隔离嘅选民咧作一啲特别安排啊。见到选管会主席冯华咧就解释，因为有关嘅检疫场所咧都未必有足够嘅空间去设置票站，咁啊建议有意投票嘅海外港人咧，系自己预留时间啦，翻香港咧完成检疫安排之后投票。另外今次都有一啲嘅修订安排，譬如有关爱队系俾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啊、孕妇啊，以及咧因为身体情况系难以咧系长时间企嘅一啲人去排队啦。咁另外咧，地方选区同埋功能组别嘅选民咧，需将以划票嘅一面咧，系向下放入票箱嘅，唔可以接选票啦。有啲咁嘅情况要特别留意嘅。另外，譬如选委会界别嘅选民咧，就要投选咧唔多过，亦都唔少过40个人咧，即系全票制。咁否则嘅话咧，就系选票无效。有啲咁嘅修订嘅安排嘅。对于立法会选举嗰个嘅安排，你点睇？18723111，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另外有关于咧一啲嘅打针嘅情况，讲紧新冠疫苗。嗱，而家咧其实要所有12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啦，係可以合资格係免费係接种疫苗嘅。不过咧就有啲年龄嘅限制。譬如咧接种伏必泰疫苗咧最低年龄咧係12岁。而接种科兴疫苗咧就最低年龄係18岁。咁见到咧之前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教授咧都提到话，伏必泰对于5至11岁咧嘅小朋友咧接种两剂嘅第三期研究已经完成㗎啦。咁提到话保护效果好。暫時都未見到之前話喺一啲青少年，尤其是男仔嘅身上咧，話出現一啲心肌炎啊嗰啲情況。咁就話咧，期望咧之後委員會會開會啦，咁就會連同科興相關研究咧一齊去討論啦，睇下可唔可以1-2个月之後咧，5至11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有機會打針。整體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 崔俊明，头先讲到话5至11岁伏必泰嗰方面有个第三期研究系做咗噶啦，咁就话即系有专家话，睇可唔可以1至2个月之后啦，就可以5至11岁嘅小朋友都可以有机会打针嘅。降到去5岁嚟讲啦，伏必泰呢个疫苗可以打针，其实安唔安全噶？之前冇讲到咁低嘅考虑又系啲咩咧？ 系嗱，之前点解冇降到咁低咧？就是、因为个伏必泰嘅研究咧，主要系由大人做先嘅。咁即系其实大部分临床研究喺新药物嚟讲咧，都系由大人开始用做研究先，然后之后先扩展到细路仔啊，甚至乎孕妇嘅。咁所以疫苗咧，一定当然啦，高危嗰啲就系长者啦吓。咁即系如果长者都可以接种，佢就宣传研究系细路。好啦，嗰个研究喺边度嚟咧？点解打三分一剂量系大人嘅三分一剂量咧？其实系美国嘅研 究嚟嘅。美國研究其實個3000多個係5至11歲嘅兒童，咁就發覺咧，佢哋接種咗之後咧，嗰、那個免疫反應啊就非常之良好，同埋嗰個有效性啊最緊要，那個有效性係達到91% 嘅，就接近個大人。咁同埋就冇，所以發現到呢啲個案，即係接種咗啲個案咧，都冇啲心肌炎嘅個案嘅。 係，我想知喺5至11歲嘅小朋友喺呢個研究入邊有冇提到佢哋嘅保護力打咗伏必泰之後，同大人打嘅伏必泰之後嗰個保護力係有唔同嘅？ 佢哋係相似嘅。如果睇翻有效性咧，有效性嘅意思即係防止有呢個症狀嘅感染咧，都係講緊90或者91% 係接近大人啦，因為大人都係差唔多呢個百分比嘅。咁但係最緊要咧，呢啲細路仔咧本身佢都有一啲長期病患嘅，譬如話有啲糖尿啦，同埋有啲肥胖嘅嚇。咁總之正正當然啦，細路仔多數都係肥胖多噶啦，咁所以佢變咗呢啲即係除咗啲健康嘅細路仔之外咧，仲有一啲慢性病嘅細路仔咧，佢哋都有喺裏邊係呢個招募喺裏邊做研究嘅嚇。 頭先阿崔俊明你提到咧話，因為今次嘅研究咧係打落即係研究呢啲5至11歲嘅小朋友咧打伏必泰嗰個劑量咧係大人嘅1/3噶嘛，咁但係你話出到嚟個保護力或者嗰個有效力都係差唔多。即係佢哋嘅抗體都係差唔多，即使個劑量只係1/3都。 冇錯，嗱點解釋呢樣嘢咧？嗱咁佢個細路仔個體重就冇大人咁高啦，咁同埋佢細路仔嗰個免疫系統咧都係比較活躍啲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減低劑量有個好處咧，就少啲副作用啦，尤其是嗰個心肌炎啦嗰個影響啦，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即係佢個比較活躍嘅免疫系統咧，佢嗰個製造抗體個能力就高好多嘅。咁但係有一樣要注意嘅咧，就除咗佢1/3大人嘅劑量咧，並唔可以用大人嗰個藥物嘅，即係嗰個疫苗嘅，即係唔可以用而家用香港嘅疫苗攞1/3嘅劑量出嚟，係要重新去買啊採購一啲真係俾細路仔嘅疫苗先至用得。同埋細路仔嘅疫苗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裏邊嘅副成分係完全同大人唔同嘅，係有啲輔助成分咧係譬如話嗰啲氯化鈉啊、氯化嗰、那個鈉啊，全部係抽起曬嘅。咁同埋嗰個樽啊，樽佢有個膠質俾你抽針嗰陣時篤入去嗰個咧，個膠質係要適合係抽10次嘅，因為佢其實每一樽可以抽10個劑量，就唔同大人係6個劑量嘅。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劑量3/3咁簡單，佢入邊有一啲成分都直情唔同。 冇錯，所以千祈唔好攞大人嗰啲就係求其1/3啦，咁一定要重新買過曬。咁我相信政府而家已經同藥廠講係可唔可以運一啲淨係俾兒童用，即係5至11歲兒童用嘅疫苗，呢個伏必泰疫苗，咁2個月得唔得呢？其實2個月都可能得啦，不過就可能未必夠足夠時間，因為點解呢？其實美國今日咧美國時間10月26號咧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先至去討論係咪批准啊。咁如果到佢話得咧，其實都如果供應咧，可能未必咁快有，可能係2個月後嘅事嚟嚇。 同埋可能係講緊全球好多地方都爭嘅喎，因為你直情成隻即係成分都唔同啊嘛，要個個都要由頭再搶過。 冇錯，因為佢成分都唔同嘅嗰啲嗱，當然佢嗰個疫苗嗰個 mRNA 係一樣，但係少啲啦，講緊3分。但係佢嗰個成個樽嗰個製造同埋裏邊嘅副成分咧，係完全同大人唔同嘅。咁所以 2個月搶唔到咧，所以 未必得係。咁同埋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點解兒童而家咁多人都留意住咧？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嘅長者，尤其是80歲以上嗰啲咧，嗰個接種率都唔係好高。如果兒童能夠盡快接種咧，其實超過70% 香港嘅人口可以接種多啲咧，咁就其實係有幫助嘅。咁同埋兒童一感染咧，其實都會有機會接觸到啲長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嚟嘅嚇。 但兒童打呢一隻可能成分有啲唔同啦，劑量又少啲嘅疫苗嚟講咧，個副作用有冇啲咩特別嘅？ 問得好。其實兒童嗰個副作用咧就同大人差唔多嘅，咁但係如果最主要針對今次個3000多個兒童嘅研究咧，佢哋發現到咧針口痛啊嚇，同埋有呢個頭痛啊。同埋攰咧係最多嘅，不過攰啊講緊成40%，即係嘅人士咧都有，即係嗰啲兒童會攰啊，針口痛都係嚇70多%嚇，70多%就可能啲細路仔好怕痛啦嚇。咁但係有一樣嘢可以睇到嘅就係接種完之後咧，最好俾兒童休息半日甚至乎1日啊，因為佢攰同頭痛係常見好多嘅。 頭先都提到話今次5至11歲喺美國做呢一個嘅研究啦，其實都係幾千個嘅研究對象嚟嘅，用呢一個嘅數據去而家話即係可以俾5至11歲嘅人去打啦。如果 够唔够呢？因为我见到佢其中一个嘅结论就係话今次即係可能心肌炎涉及嘅数量都未必係暂时话未见到啦，就但过往嚟讲譬如喺一啲青少年12至15岁嗰啲嘅男仔呢，尤其是打咗伏必泰之后呢都有一啲心肌炎嘅情况，但係当时就讲緊係每10万人有18个到係有呢个心肌炎啦。咁呢一个会唔会係即係数据太少所以反映唔到会唔会有心肌炎呢一类嘅情况呢？ 嗱，當然啦，就你睇翻，其實心肌炎都係比較罕有嘅，10万劑啊，打咗第二劑嘅，每十萬打咗第二劑就有12点几个，啊，咁就越當然個數據越多越好，就咧即係招募人士到，但係因為喺而家咁緊急，即係需要全世界都要需要多啲人打咧，其實係一路接種係一路去睇翻，因為其實佢就算啊，就算佢緊急使用都好啦。佢之後都會睇翻啲細路仔會唔會有個案嘅，咁其實大人都係嘅，咁其實3000几个當然就同10万剂個接種個差好遠，但係起碼呢啲數據都表示即係話其實兒童接種係比較即係安全同埋有效嘅，咁但係唔排除佢真係引入咗之後接種再係會監察住咯，咁所以其實全世界都睇緊嘅啦，就如果等到佢真係夠咧，就有排都未得。 你點樣平衡或者衡量？頭先你又講到話即係可能長者打針喺香港嚟講都唔係接種率太高啦，咁所以小朋友打都重要嘅，咁嗰個迫切性有幾大啦？同埋因為而家都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始終得幾千個嘅研究對象，可能有一啲嘅副作用或者甚至心肌炎係真係未知嘅喎，咁點樣去衡量兩樣嘢咧？由風險同埋效用。 係嗱，我講翻後者先啦，因為其實喺醫藥界咧，好多藥物咧都係，譬如就算係癌症藥物，佢經過第三期臨床研究啊，甚至乎註冊咗啊，咁其實好多一啲罕有嘅不良反應都係之後人用多咗、耐咗先發現嘅，咁我哋就唔會等嘅，啊呢個第一，所以其實呢個又是疫苗啦，又是而家係全球都影響，其實就應該越快，如果你有啲數據，起碼用住一路監察住。好啦，咁長者同青少年或者呢啲兒童接種點解咁重要呢？因為而家我哋都唔講話有 75% 達到嘅群體免疫㗎啦，其實嘅意思即係話越多人打越好嘅，啊，即係甚至乎90%甚至100%，啊，咁其實個原因點解呢？就係因為變種啊，即係如果你要個成個社區或者成個社會嘅人越多接種呢，佢真係有變種嗰陣時候呢，起碼有啲疫苗可以抵擋住，啊，就唔會話有個爆發嘅機會會高咗咯，咁所以嘅意思咧，即係話除咗長者，我哋要加快去接種之外，尤其是80岁或以上嗰啲，啊，其實兒童越嗰個人口越嚟越多人去接種咧，其實係保護成個社會。 嗯。而家12至17岁青少年咧，政府就要求佢哋打一支嘅伏必泰，就叫做屬於叫完成咗呢個接種啦。咁如果真係去到5至11岁嚟講，你覺得係打一支定打2支咁計？ 其實香港打一支就我諗個原意係諗住驚打兩支，好似大人嘅劑量會有心肌炎嘅出現嘅機會率啫。咁但係喺美國嗰個監管當局咧，即係醫療監管當局係唔建議打一針嘅，因為嗰個免疫反應其實係未必足夠。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佢未必持久。咁所以你見到點解而家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係而家審批緊咧，係打2针，不過個劑量係1/3咁解。其實個劑量係定咗嘅啦，佢嘅研究其實根本係1/3劑量嚟嘅。 即係所以你哋都唔建議即係1/3加埋一支打咁，應該 唔建議，因為其實一支其實我哋睇翻免疫嘅反應咧，係兩個打兩次咧，其實嗰、那個記憶，即係個免疫系統嘅記憶啦，同埋個抗體嘅個製造嘅持久性咧，就會長啲嘅。 嗯，科興嗰方面咧，因為而家講緊就可能係咪伏必泰降低呢個年齡門檻啦，咁科興嗰個你點睇？係咪都可以5至11岁都適合打？因為成日都話佢即呢一隻疫苗嗰個嘅副作用相對低啲啊嘛。 係嗱，科興嘅副作用相對低啲啊，同樣地佢有效性都會低啲嘅。咁其實科興係不嬲以嚟嗰啲數據都係比較慢啦，同埋透明度唔係好高。嗱，咁佢哋其實研究係喺國內又好，或者喺其他國家咧，都係講緊3至17岁嘅。因為而家科興喺香港都係18岁開或以上開始打。咁佢哋都有數據嘅，佢哋話接種咗之後都係有成60几个%。咁就雖然60几冇伏必泰咁高啦，咁但係喺啲兒童嚟講，其實係已經足夠可以有保護。最緊要係保護佢 有症狀嘅感染而唔需要入院啊，或者有啲變為有啲重症，呢個先係最重要咯。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頭先講到啦，係咪可以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都可以打疫苗咧？咁啊，嚟緊再睇下啲研究嘅數據啦，咁啊再傾啦，亦都要喺專家嗰度。因為而家咧見到話學校啦，如果要全校或者全級咧，有七成嘅學生打咗針咧，就可以申請全日面授課噶嘛。咁但係因為一個嘅年齡限制咧，大部分小學生其實都係未必可以係符合到呢個打疫苗的年龄门槛嘅，咁所以咧，好多小学嚟讲咧，都未必可以即系全级啊，可以做到呢个嘅面授课啊呢一类嘅。呢、这个嘅新嘅安排嘅如果有呢个五至十一岁可以有机会系打到呢个疫苗嘅话，对于一啲小学复课方面啊等等个安排又可以点咧？电话旁边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張勇邦校長，頭先講到話五至十一歲小朋友，如果可以係打到係疫苗嘅話，如果真係一兩個月之後可以做到，你覺得點睇啊？對於學校嘅安排嚟講又點啊？ 第一咧，我個信息係都係令人鼓舞嘅，即係起碼有個盼望先啦。咁但係咧就都接種與否咧，都係取決於家長，因為而家小學咧，就算係打流感針，都係家長意願噶嘛，即係學校唔好難去即係話強迫小朋友打，唔可能啦。咁就而家睇翻，如果中學嗰個接種嘅情況咧，都個數字係增加緊，咁但係都係未如理想嘅。咁但係小學啲小朋友咁細咧，家長會點諗？我哋都即係仍然都即係好大存疑啊呢方面。 但你自己接觸到咧，係咪通常啲家長，尤其是小學家長，對於咁細嘅年紀打針都比較猶豫一啲，或者一動不如一靜啦，咁定係點樣咧？ 我諗可能要喺度觀察觀望啦，因為都睇翻，因為資訊咁發達，大家睇到世界各地究竟有幾多呢個年齡群嘅小朋友係有接種咧，咁其實呢個都重要嘅，即係要俾到信心我哋香港嘅家長，即係喺咁細嘅年紀裏面咧，都去接種呢個疫苗而冇副作用啊，咁呢個緊要嘅。咁我諗呢個信息方面咧，就政府或者係專業人士咧，就要俾大量嘅資訊俾到家長，先可以說服到家長讓個小朋友去接種咯。 但學校可以全校啦，或者起碼可能全級啦。如果真係有一定嘅學生打針之後，可以係做翻呢個面授課，對家長嚟講呢個誘因大唔大咧？其實有冇做過一啲相關調查㗎？其實？ 個誘因一定有嘅，但係咧，我諗就係喺邊啲咧，即係譬如我真係照顧唔到小朋友啦，嗰啲家長啦，或者係有啲家長可能係即係譬如高年級，我相信會緊張啲升學，就所以你如果係講嗰個年級嚟講咧，就小學嚟講，我諗係五六年級家長會相對會想小朋友多啲個學習時數啦，咁就應對翻嗰個升中嘅或者部分試嘅安排。我諗到低班啲，我都好大嘅懷疑，究竟家長有幾多即係放心俾即係細嗰啲小朋友去打，除非正話所講好充足嘅即係例證啊，即係鄰近幾地區或者先進地區都有啲學童係即係大量接種咗，而佢即係個情況都係良好嘅。咁我諗呢個係要俾一啲實例俾到啲家長睇到先至有信心咯。 即係你覺得啲家長都好留意附近地區嘅即係同齡嘅層嘅小朋友打針個情況，會唔會都留意埋？譬如之前都講到話啲青少年打完針之後咧，少部分啦，有出現一啲心肌炎嘅情況，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家長擔心嘅一啲位咧？有冇聽過咧？ 我諗絕對有影響嘅，因為通常咧呢啲叫我哋所謂負面嘅新聞咧，就一兩單都足夠，即係摧毀咗啲信心。咁所以我哋需要嘅係叫大量嘅資訊，即係充足嘅專家嘅即係講解，或者係俾翻即係多啲嘅實例，即係正話講過唔同嘅地區嘅國家嘅嗰個情況係點。我諗我哋好需要呢啲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家長放心咯。 你預計如果真係一兩個月係可以去到五至十一歲係可以打呢個疫苗嘅新冠疫苗之後， 再之後有幾多學校可以做到真係七成學生打針啊？小學可以復翻課啊？呢一個期遠唔遠咧？或者你自己預計幾時真係可以做到？可能大部分學校可以全校、全日、全校咁樣去面授咧？ 小學嚟講，我諗而家呢一刻咧，真係非常之難推論。即係正如我所講咧，我自己稍為覺得比較有條件嘅都係五六年級啫。咁究竟落到去家長度，佢哋嘅即係五六年級嘅家長究竟會唔會都有同樣嘅諗法或者係有信心咧？咁呢個真係要實際推行嘅時候，因為正話所講話配套翻好多嘅專家嘅解説或者係一啲好嘅例子，佢嘅讓家長即係可以多啲嘅考慮咯。我當然個人我哋。作為學校，我哋好希望盡快可以恢復翻全面嘅全日嘅面授咯。 嗱，新冠疫苗之外咧，今年話打流感針，大家啲學校都開始關注噶啦嘛。以你所了解，會唔會都學校都比較踴躍，或者見到啲家長都好想啲學生打流感針啊？那個情況點啊？ 其實咧推行即係推咗個免費中呢、這個即係流感針啦，打流感針，其實都已經幾年，其實我個情況都穩定嘅，我諗亦都唔會話太過飄忽。咁但係始終亦都係嗰句啦，即係家長個意願其實佢決定咗，佢係覺得要打嘅就打㗎啦，唔打嗰啲可能佢六年都唔會打嘅。 所以今年有冇特別睇到有啲咩唔同 情況差唔多。我同舊年個狀況，咁舊年就算喺疫情底下都比較難安排嘅，即係打針都要需要左褪右褪，因為又翻唔到學啊咁樣。咁今年希望就即係穩定嘅情況底下，可以即係盡量多翻少少家長可以幫手，即係推啲小朋友打針啦，係啦。 OK， 好啊，唔该晒张永邦校长，同你倾到呢度。张永邦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嚟嘅。提到而家咧就啱啱倾到嘅，有关嘅专家都提到，就话第三期研究已经完成啦。伏必泰方面就对于一啲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接种两针之后，而家就话个保护个效果都好。咁啊，系咪可以嚟紧都倾将譬如打伏必泰呢一个嘅年龄由而家最低十二岁降到去五至十一岁咧？咁即系会唔会令到可以小学生都可以多啲可以打到針，從而令到整個復課的機會都是快一點。你又怎麼看1872311 11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土地註冊處和公司註冊處昨日早上向用戶發出電郵和網站，列明將會在11月1日即是下個星期一起實施新的安排，要求查冊者查冊的時候要實名提供姓名和身份識別資料。土地註冊處並且說查冊的人必須要確認無意和不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及需要明白個人資料在私隱條例的許可之下可能會被披露或者是轉交給執法機關。公司註冊處就說，查冊者如果填報虛假或者具有誤導性的資料，可以被檢控。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就說，新的安排事前未有諮詢，新安排內容亦都影響傳媒做偵查和深度報導，加大了傳媒工作者的擔心。除了傳媒，律師、會計師、銀行、物業代理都有機會使用查冊。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以及律師梁永亨都認為，新的安排對業界日常工作沒有影響。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國際特赦組織昨日宣布，將會在今年年底之前關閉本港兩個辦事處，其中本地辦事處會在10月31日關閉，亞太區域事務辦事處就會在今年年底前關閉，辦事處的所有工作會轉移到其他城市。 國際特赦組織主席表示，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的人權組織沒有辦法自由運作，亦都沒有辦法在不擔憂政府報復的情況下繼續工作。保安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任何指香港國安法侵蝕自由的指控和事實完全不符，重申國安法定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該尊重和保障人權，亦都需要依法保護居民根據基本法等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聽日將會開會討論打第三劑加強劑的安排。委員會專家都指出溝針的保護效果更好，但是內地的防疫專家前日就提出相反的論調，直指第三針接種同源的疫苗效果更好，認為溝針需要有數據支持。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已經有數據顯示接種滅活平台技術疫苗的人，第三針轉打核酸疫苗，抗體水平更高。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曾經在換肝手術中途離場，其後任職威爾斯醫院的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吳國濟，今年6月曾經批准一名第一年外科受訓的醫生進行程序複雜的膽管回腸吻合程序，涉事病人手術之後傷口出現滲漏，需要留醫一個月。威爾斯醫院早前成立專責小組調查，發言人昨日指出，專責小組已經呈交報告，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對病人安全造成負面影響，但是明確指出肝膽胰外科培訓安排欠缺系統性。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匯豐控股今年第三季度稅前盈利大升，遠超預期，集團宣布恢復股份回購計劃，在短期內會開始在市場購回股份。財務總監表示，集團資本累積進度比起年初預測更快，而明年預料會繼續回購。對於上一次匯控宣布回購是2019年的8月，而去年初受到疫情等不明朗因素影響，當時表示至今年底之前都不打算進行回購。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呼籲有志熱愛香港、符合愛國者治港的人士要積極參與立法會選舉。林鄭月娥說，不是要搞清一色或者一言堂，包括以往建制派從未勝出過的社工、教師、會計、法律和選委會選舉有很大分別。他直言歡迎上述界別的專業人士參選，即使政見未必相同，但只要符合愛國者治港，能夠得到提名就可以。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青衣華日酒店下個月1日起將會提供500間房間給外佣預約檢疫，可以選擇的日期竟然是無法連續預訂21日，由於隔離期不能斷開，所以整個11月份的檔期得物無所用。政論說，出現外佣荒，政府根本是沒有決心，亦都沒有周全安排，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政府以前沒有膽量、沒有見識和沒有條件規劃未來，但是隨著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不能夠再錯失機會。社評說，他雖然說並非競逐連任的政綱，不過他的肺腑之言足以引發無限遐想。政協副主席梁俊英談到特區政府在傷透腦筋的頭等大事通關上，對香港遲遲未有辦法能夠與內地通關表達不滿，競爭意味呼之欲出。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內地入秋之後出現新一波疫情，內地迅速採取極之嚴厲的措施應對。社評說，內地的嚴格防疫操作亦都提醒本港，只有做到最嚴最好，切實符合內地防疫要求，兩地的免檢疫通關才有望早日達成。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平機會就保障內地人免受歧視向政府提出三個建議方向，希望明年可以落實立法。社評說，社會泛政治化煽動仇恨內地人的操作層出不窮，是時候撥亂反正。目前平機會沒有調查搜證和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力，不利推進反歧視工作，當局應該趁今次修例適當改革。明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啱啱收到咧，大约系9:07啊，运输署咧喺港岛区咧一个封路嘅消息噶，就系、是、薄扶林道近住玛丽医院，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薄扶林道近住玛丽医院对出，由于有突发事件影响，咁而家来回方向咧就全线封闭啦。咁虽然话封咗几分钟啊，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好快脆开始有车龙啦。咁去中环方向，龙尾就喺深光学校对出；反方向去香港仔，车龙排到去士美菲路啊。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提多揸车朋友一次啦，就系薄扶林道近玛丽医院对出，由于有突发事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几分钟嘅车龙咧已经开始好长噶啦，去到中环方向，龙尾就喺深光学校；反方向去香港仔，车龙就喺士美菲路啊。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薄扶林道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讲返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皆路街呢，由于有早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而家呢路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皆路街对出，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对出。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就未有挤塞㗎，咁但係货柜车啊或者货车司机朋友经过要小心。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对出嘅。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水泉澳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再提多一次揸车朋友啦，薄扶林道近住玛丽医院对出，由于有突发事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咧深光学校，反方向香港仔车龙喺士美菲路，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其实如果是真的顺境呢，你不用听我说，反而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个逆境，才是更加重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10月26日，选管会发表立法会选举指引，投票时间改上午八时半开始。 下月起，公司及土地查册需提供个人资料。 国际特赦组织宣布本年底前关闭香港两个办事处。 苏丹军方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立法会选举，刚才立法会选举12月19号举行，提名期在30号即是星期六就会开始的。刚才都讲到一些选举安排，都有一些可以跟大家提下的，包括就是说会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派票，选民不需要按着身份证的字头排队，可以在系统显示器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部分的身份证号码和获发的选票种类。另外投票站的主任都会是灵活地调配发票站的柜台，加快分流选民等等，避免出现一些排队的人龙。刚才都提到有关于安心出行，因为政府之前都说公布是进入政府大楼是用安心出行嘛，究竟选民投票那阵时需不需要用呢？剛才也提到了，選管會主席馮華就說要進一步去了解，因為說部分的票站是向政府借用的場地，但也說會是極力保障市民的投票權。就著不同的選舉的安排、措施等等，你是怎麼看？1872311，電話旁邊有張先生，早晨。 是，早晨，主持你好。 是，你好，請講。 是啊，就住咧，因為我自己本人就係、是、都係選委嚟嘅，我係第四屆議嘅。咁其實本日喺嗰個選舉嗰度咧，即係我都希望選委會咧，即係佢啱啱都做咗一個嘅檢討啦。咁都喺個針對性都佢哋，我見到佢都係有針對性咧，去想去解決問題嘅。咁我嘗試就住當日我都有份去做投票嘅。咁我都想希望提供一啲我觀察到嘅一啲嘅意見，希望即係。選舉事務處入邊，佢政府就住今次嘅選舉咧，可以做得更好啦嚇，咁樣啦。咁因為當日咧，我哋去投票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朝頭早咧就去九龍公園嗰個票站去投票嘅。咁因為選委會咧當時咧就係、是、票站咧係借用康文署嘅地方啦。咁都知道今次係有安排到個班內隊嘅。咁但係咧，我哋當日咧就我自己本人就觀察到咧，因為佢借用咗康文署嘅地方。選舉事務處佢就真係喺佢自己票站投票嘅範圍裏面咧，就設有關愛隊。但因為當日咧就好多人投票，啲人龍咧排到出去咧係已經係出咗去即係康文署即係一啲嘅場館嘅地方。咁因為佢哋本身就應該我哋見到就出面就冇設立關愛隊咯。咁呢個其實我就覺得嚟緊就應該需要去改善嘅。 即係你意思佢條隊淨係設咗喺入面，喺出面就 係啦，冇錯，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就可能係疏忽咗啦。咁希望嚟緊可以，因為始終都希望大家個投票率高咧，希望鼓勵多啲市民投票咧，呢度有個安排會好啲咯。咁同埋呢個亦都係有關聯咧，就係因為佢借用咗一笪小部分嘅地方係做投票，但出邊係可能係第二啲嘅部門嘅地方，可能係場館嘅地方。咁其實本身係咪可以考慮到，即係話適用到如果有啲係有空置嘅房間或者諸如此類？其實都安排到有啲人咧，就係入去投票，就唔需要一啲咧，因為有啲地方係冇瓦遮頭，或者係即係會係一啲叫做會俾陽光曬到嘅比較啲嘅地方嘅。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安排翻適用翻可以係嗰啲嘅地方咯？咁、 okay. 會好啲咯。 好， 喺人口度。 好，唔該曬。 咁另外 仲有係 仲有再講到投票嗰度咧，即係派票嗰度咧，其實因為我就建議咧就係、是。政府可以安排到一啲嘅技術員工，即係因為佢喺票站裏面通常一啲係文職嘅員工嚟嘅。但其實咧，當遇到一啲事故入面，今次有多電子派票啊、電子去數票啊呢啲，佢一定要有一啲嘅技術員工咧喺裏面咧係可以即時咧處理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故障咯。因為淨 係 文職 嘅 人係做唔到 嘅，明白。好啊，唔該曬張先生講到關愛隊，亦都關心到一啲點票嘅情況，多啲嘅技術員工。另外咧，仲有另一位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係請講。 係我睇到今次而家預備緊嚟緊十二月嘅選舉啦。咁我覺得咧，我睇咗阿馮華嗰啲新聞發布之後咧，佢好似冇講到咧，如果今次咧係又有同票數係點樣處理？因為譬如話，當有三個參選一個區咧，咁一個大熱，兩個叮噹碼頭，佢真係可能會同票數嘅噃。咁、 okay. 我覺得咧，如果 跟翻上次九月選舉委員會選舉咁樣抽籤咧，就係唔公平嘅，因為今次選舉嘅重要元素咧係落實愛國者治港啊嘛，亦都加咗呢個資格審查。 OK， 咁佢冇講到係咪代表佢照舊咧？照舊就唔理想啦，因為你唔能夠變為幸運者治港噶嘛。 明白，即係對於都係抽籤個安排就覺得唔係太理想。咁我見到咧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咧就話啦，喺點票同埋重新點票啊完畢之後，並且得出結果之後咧，選舉主任需宣布喺該界別當選嘅候選人。咁如果喺地方選區功能組功能界別啦、選舉委員會等等嘅界別咧，仍然有空缺有待填補嘅話咧，而得到相同最多票數嘅候選人咧，人數多過空缺嘅數目嘅話咧，選舉主任會喺中央點票站抽籤。先決定選舉結果嘅，都係有個咁嘅做法，係寫咗喺個指引嗰度嘅。亦都唔該曬張先生打上嚟嘅。咁另外有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同大家講下：薄扶林道有突發事件，薄扶林道來回方向近瑪麗醫院一段部分行車線封閉，往中環方向龍尾去到明德村。往香港仔方向龙尾去到富林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讲一次有关于薄扶林道嘅突发事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往中环方向龙尾去到明德村，往香港仔方向龙尾去到富林苑，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改道行驶。这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啦。另外都有关于呢，昨日同大家都傾到有關於一啲嘅貨櫃嘅供應啦，成個鏈都受影響啦，另外啲貨船嘅流轉都有問題。昨日就同到香港庫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都提到，就話以往咧超過七十艘嘅貨船咧係可以由歐美咧嚟到亞洲嘅，咁但係話目前嗰個數量大跌七成啊，去到二十幾艘啫。咁呢一個情況，貨運影響會唔會都令到一啲嘅食物嘅供應鏈或者甚至佢哋嘅價格咧會有影響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有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吴永恩，头先讲到话，应该都系受疫情影响噶啦，主要咁啊，各国都有唔同嗰啲嘅出入口嘅限制啦。有冇睇到头先我讲到嗰啲货柜嘅供应影响啊，或者成个供应链受到影响而令到你哋啲食品嘅，譬如来货价嗰啲成本啊，有增加到啊？ 有嘅，肯定有啦，因为你嗰个嘅船期嘅唔准确啦。以及係個貨櫃咧，嗰、那個嘅成本嘅運輸咧係多咗，咁所以導致到嗰個成品上升啊，呢、這個肯定有嘅。 嗯，上升幾多咧？係咪主要上升都係嚟自嗰個運輸嘅成本咧？ 呢、這個都係如果係喺外圍因素咧，亦都係嗰、那個主要係嗰個運輸嘅成本啦。但係如果喺中國國內地嚟香港嘅咧？就由於係加上有一個叫做係人民幣嘅升值啦，咁都係導致到嗰個成本咧係會係上升咗嘅。 嗯，尋日同阿林宣武咧傾咧，就即係香港庫貨人委員會主席咧就提到嗰啲貨櫃嘅價格啊，咁都話即係貴咗咁啊。呢、這個影唔影響你哋啲食品啊，或者你哋成個即係成本方面咧，貨櫃方面淨係講緊？ 喺貨櫃方面係呢個絕對有影響啦，因為你由呢個係3000蚊左右嘅一個貨櫃，去上升到搶到去到成差唔多接近20000蚊，咁呢一個其實你個睇到個差額咧，就係有個好明顯嘅差距喺度啦。咁呢個一定係會令到個成本咧係有上升咗嘅。 嗯，你頭先話船期係咪有啲都有延誤啊？嗰啲延誤成點咧？ 其实那个船呢来呢以前呢就好准嘅航班好准嘅。几时到呢是其实唔相差到是半日嘅时间嘅。但是而家可能去到成个礼拜之后就迟到咗。你掌握唔到个船运嗰个准确嘅时间是几时可以一定到到香港。咁所以呢个亦都有个阻滞喺度呢，亦都导致到个问题出现嘅，其他问题出现嘅。 嗯，整体譬如啲货啦，嚟嘅价格有冇话嚟嘅时候已经贵咗，同埋有冇话边啲嘅货品啊、食品啊，特别系受影响多啲嘅咧？ 其实而家由于因为嗰个供应链咧都出咗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范畴嘅问题出现啦，咁所以咧喺边一个个环节里边咧都有所受到影响嘅。 嗯， 系啦，譬如我装货啦，工厂开工人手不足啦，等等好多因素。码头咧嗰、那个起卸上落咧，嗰、那个快慢啦，船期嘅唔准确啦，咁呢啲等等嘅因素都会导致到嗰个嘅 貨品嘅價格成本上升嘅。 講下你哋，譬如邊啲食品或者邊啲地方嚟嘅貨係特別受影響？ 如果係歐美啊，其他嘅地方嚟咧，其實咧有關於食品咧係全世界都有嘅，因為香港實在係一個自由港啦。咁做生意較為比較係出入口呢方面係好方便嘅。咁導致你全世界嘅都有嚟嘅貨咧，其實都有某程度上嘅喺供應上嘅一啲嘅係唔同嘅一個層面嘅影響嘅。 因為尋日同阿林宣武咧，佢就特別提到歐美嗰啲情況，亦都提到話歐美即係而家好多嘅即係近年都冒起一啲碼頭，咁就係就話內地反而就有一啲大嘅碼頭去起，咁就係話歐美嗰個碼頭嘅應對能力咧，就未必應付到一啲貨量比較大嘅情況咁。會唔會我就諗啊，即係歐美嚟嘅貨對你哋嘅影響大啲啊？或者食品類，我想知道會唔會一啲即係易壞嘅食物啊，對比起啲雪藏嘅食物啊，嗰啲嘅來貨嘅影響、供應價格又會大啲咧？嗰、那個影響？ 這個就不會特別是在某一些貨品上呢，由於那個這樣而導致到那個成本上升的。因為呢，如果你是容易腐壞的物品呢，我一向都會是採取用冷鏈呢來去做一個供應的。咁所以呢就冇呢個問題存在嘅。咁如果唔容易腐壞嘅嘢根本就冇冷鏈呢，咁呢啲嘅嘢呢係亦都呢係正常地咁去嚟嘅呢。咁其實呢喺呢方面呢係冇受到嘅。只不過就係講嚟講去就係話船期啦，貨櫃嘅空嘅貨櫃攞唔攞到啦，以及係一啲嘅工廠嘅開工嘅不足嘅情況呢，以及喺啲地方呢是由於碼頭的上落貨的時候的一些的行政上的一些的不足夠人手之類都受到一些牽連影響，這一方面才是令到個食品呢是有上升的，其他方面都是那個供應鏈那裡呢是在個冷藏以及不冷藏方面呢其實個問題就沒有影響到的。 但譬如你們成本多了，會不會都令到你們賣出去那些價格那裡都會反映出來要加價，或者哪一些食物會是即會明顯一點呢，如果真的要加價的話？ 而家係一啲嘅冷凍嘅食品咧，譬如好似一啲雞翼啊等等嘅一啲嘅嘢咧，係會好明顯地咧，係會嗰個嘅貨量係少咗，咁導致到咧係會呢度嘅成本亦都係會上升咗嘅。咁我估計咧呢啲嘅上升嘅一啲成本咧，一定會係轉嫁到俾呢個消費者噶啦。 多幾多咧？ 好難避免。我估计大概一成至成半左右油咧， 主要是冷藏品。我见到有啲报道话啲米嗰啲都多贵咗好多，系嘛？ 嗱，米咧就因为大多数咧其实都系喺越南好或者系泰国好啦，佢哋其实都系一啲签咗啲合约嘅，系啦，咁可能又贵，但系佢哋签咗合约，理论上都应该系按照嗰个合约嚟做嘢嘅，咁所以喺度咧就唔會有啲大嘅上上落落嗰個情況出現，加上咧米咧係喺香港嚟講受管制嘅，咁佢亦都有個係適當嘅儲存期咧，係必須喺香港嘅，咁所以咧就唔會有一個大起大落啊，或者個突然間話冇喎，咁呢個就唔冇發生嘅。 OK， 半分鐘到啦，想問一下有啲咩方法咧穩定價格啲來貨？ 我估计都是而家大部分嘅情况都是受到呢一个嘅疫情嘅影响啦。咁呢个疫情会持续几耐呢，真係大家都好难去预测估计啦。咁呢个疫情如果一旦唔去停咗嘅话呢，咁呢一种唔係好稳定嘅情况呢、 okay. 我都会出现到嘅。 都係等疫情睇下再睇下个情况系点啦。好啊，唔该晒吴永恩，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像通话。中国商务部指出，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 多雙邊領域合作進行務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並同意繼續保持溝通。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正處於關鍵時刻，中美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十分重要。中方對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制裁和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表達關切。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問卡塔爾期間，在多哈會見阿富汗塔利班臨時政府代理副總理巴拉達爾。王毅說希望阿富汗塔利班進一步展現開放包容，團結阿富汗各民族各派別，共同致力於和平重建，切實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奉行睦鄰友好政策。他說中方從不干涉阿富汗內政，從不謀求勢力範圍，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呼籲各方理性務實與阿富汗塔利班接觸。王毅又強調東伊運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現實威脅，亦對阿富汗國內穩定和長治久安造成危害，希望並相信阿富汗塔利班會徹底與東伊運等一切恐怖組織劃清界限，採取有效措施堅決打擊。巴拉達爾說希望中方和國際社會加大對阿富汗的援助力度，幫助克服人道主義危機，走上發展正軌。非洲國家蘇丹爆發軍事政變，軍方解散過渡政府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路透社報導有民眾不滿軍方發動政變上街示威，軍方開槍鎮壓，至今最少7人死亡，140人受傷。美國、英國和挪威政府都譴責蘇丹發動政變，並對蘇丹局勢深表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呼籲安全部隊釋放被非法拘留的反對派人士。報導指出，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在拒絕發表支持政變的聲明後，早前已經被扣押，首都喀土穆等大城市出現示威，反對軍事政變。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以视像方式出席美国和东盟峰会，是继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出席马尼拉东盟峰会后，事隔四年再有美国总统参与有关会议。美国驻文莱大使馆向传媒指出，拜登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与今次峰会。白宫表示，拜登将会讨论到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承诺，強化和東盟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應對新型肺炎大流行，應對氣候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等一系列的挑戰。分析指出，拜登出席東盟峰會反映華府期望借此壓制中國，同時向東盟確保美日印澳四國的合作和與英澳成立的安全夥伴協議，並非旨在取代東盟在區內的中心位置。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亦有一兩陣雨。現時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147点，升13点，成交金额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4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升5毫；比亚迪股份318.4，升15.8。阿里巴巴171.3跌2.7，美团285.8跌1蚊，李宁96.95升5.4，财经科技4.57跌2.7，建设银行5.38跌4仙，吉利汽车27.8升8.5，

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家书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需知道减碳有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兴建零碳能源的基建设施，要降低减碳成本。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在衣食住行上面积极减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2021年10月26日，选管会发表立法会选举指引，投票时间改上午八时半开始。 下月起，公司及土地查册需提供个人资料。 国际特赦组织宣布本年底前关闭香港两个办事处。 苏丹军方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1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倾到有关于喺疫情之下啲香港喺香港嘅食品供应嘅影响啦，亦都倾到选举管理委员会有关于立法会选举嘅指引，同埋有关于打疫苗方面啦。而家就话有啲研究话5至11岁系咪都可以喺注射嘅份量嗰度有调整之下，都可以将个年龄门槛降低，佢哋都可以打新冠疫苗咧？你又点睇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钟先生，早晨。 各位早晨， 系你好，请讲。系， 我觉得咧，今次如果想我哋推入小朋友可以打疫苗咧，最紧要咧，我哋传统嗰啲疫苗啊，即系无论大陆嗰啲科兴啊、国药啊，政府即系唔好 hea 啦，尽快就系推动佢哋咧，可以批准到年轻人都打得。因为而家好多家长咧，其实唔系担心个疫苗要 100% 嘅，即系根据嗰啲数据嗰啲，即系有几多嗰啲抗体啊。而是哪隻安全和哪隻有效，就不用住院，和有病就不会有大病。即很明显，这个如果政府可以即国药啊或者科兴那些我们都打得，小朋友呢一定那个接种率会高很多的。 即是安全性，这些疫苗相对没那么多担心，是吗？ 是的，安全性包括就是打了会有什么副作用。第二呢，就是那个作用不是只看数据的抗体，而是即住院少一点，重症又少一点。 OK， 好啊，好，唔该晒钟生，作为一个关心小朋友打针嘅一位人士啊，对于一啲疫苗嚟紧，会唔会真系可以降低到5至11岁可以打咧？咁佢希望可以推动多一啲嘅，呢个钟先生嘅睇法。另外咧，就有关于咧土地注册处同埋公司注册处咧，有一啲嘅查册方面嘅新安排，见到咧就系寻日佢哋向一啲用户咧就发电邮，同埋喺网站嗰度都讲明到一啲嘅新嘅安排，包括咧土地注册处同埋公司注册处嘅新安排，就系话。要查冊嘅時候咧，要提供咧一個嘅姓名同埋身份識別嘅資料啦，要求查冊者要咁做啦。咁另外，其中土地註冊處咧，亦都有話要確認咧係明白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入邊咧所講提供嘅個人資料咧，可能會喺私隱條例許可之下咧被披露啦，或者交俾執法機關嘅。嗱，呢一個嘅新安排對於不少的記者都可能會用到查冊的情況，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有電話旁邊有協主席陳朗星，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陳朗星，講下新這個安排，就其實講緊是11月1日起的，就說查冊呢必須是申報查冊者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現在和現時的分別差多少呢？現時是純粹是要報個名字，是吧？對於工作的影響又是什麼？ 現時是相對寬鬆的，即是你加一個名字，就亦都唔需要加身份證號碼，就可以即係做到嗰個查冊嘅功夫。咁但係當然個問題咧，即係要拉開啲嚟睇嘅就係咧，其實因為你查冊咧，而家我哋大部分嘅查冊裏邊咧，除咗公有啲嘅係話，即係佢冇提供到一個新聞採訪咧，係可以做到呢個查冊嘅。即係你可以有其他嘅目的，譬如啲目的係土地買賣或者其他關於商業業務，咁就冇一個提供俾一個係即係商採訪嘅工作嘅。咁變咗咧，如果到最後佢見到好似蔡玉玲案咁樣啦，佢見到你啲資料用咗喺採訪度咧，咁佢就可以用一個使用虛假文書啦，或者加出實聲明啦，嚟去刑事檢控你。咁所以呢個就正係我哋講話擺咗記者係一個危險嘅地方。 但理論上而家都可以嘅，即係而家只不過係提供多一個嘅身份證呢個資料，令到如果真係犯咗法嘅時候，更容易追查到，係咪咁嘅意思？ 確實係啊，即係因為卓靈案嘅時候，如果嗰時咧，就嗰個舉證就好簡單啦，只要證實咗你嗰張即係申請嗰張表咧，寫個名係你，身份證號碼係你，咁就睇翻你嗰個目的，個目的一不符咧，咁就可以即係嗰個刑事責任就會喺度啦。咁以往就冇呢個擔心，因為個名咧其實就睇你寫乜嘢名嘅啫，咁即係你可以寫你英文名啊，成咁就可能。冇咁容易偵查咯，純粹其實都如果要偵查都偵查到嘅，咁就冇咁容易偵查。咁但係如果而家咁樣做咧，就易咗好多咯。 甚至今次我見到，譬如土地註冊處咧，頭先我都提到，就話收集呢啲個人資料聲明入邊咧，都提到話可能喺私隱條例許可之下咧被披露啦，或者交俾執法機關嘅。這個會唔會都係你哋關注咧？ 其實嗰個情況就係咁啊，因為你嗰個私隱條例咧，確實係有保障新聞採訪係可以做豁免或者叫免責啦。咁但係佢最尾告你嗰個，佢唔係用私隱條例噶嘛。咁佢係用即係虛假聲明啊，虛假文書啊咁樣。咁即係佢話又喺嗰個咩喺私隱條例下可以向執法機關披露，其實即係話佢喺有偵查罪案嘅時候咧，佢就根據私隱條例就可以披露啦。因為嗱，佢收入你嘅資料咧，原本係淨係俾公司註冊處同埋呢個土地註冊處去用嘅啫嘛。理論上佢唔可以交俾其他人嘅。咁但係根據條例咧，你如果有一個刑事嘅情況咧，佢係可以咁做嘅，咁所以佢呢句説話咧嘅意思係咁解，唔係有啲咩保障俾到大家嘅。 嗯，但理論上，譬如警方或者執法機關要查嘅話，佢可以而家就算有冇話呢個確認呢個聲明話明白嘅話，佢都可以喺土地註冊處嗰度攞到資料㗎，係咪？ 佢如果要揾咧，我嘅理解佢可能就要去抄即係揾翻你個 IP 啊，即係話我呢部機或者呢個申請。是由哪部機發出啊？部機咧就由哪個用啊？咁啊，由邊個用裏面就證明可能你做咗呢一樣嘢。咁嗰個追查咧就會難啲，同埋咧即係個困難度高好多，同埋咧你嗰、那個即係要證明到嗰時候嗰部機係一定係你用咧，有冇難度咧？咁都可能會有嘅。咁如果有曬身份證號碼同埋名咧，就好簡單啦。即係肯定呢個要求咧係你做嘅。咁你嗰個聲明個目的，哦，原來最尾係出現你話係買土地，原來最尾係報道嘅，咁就拉得啦嚇。 嗯，頭先阿陳朗星都關心到，即係究竟用呢啲資料用途方面有幾多係真係可以俾到傳媒，尤其是做一啲偵查報道係適用嘅咧咁。咁其實喺土地註冊處嗰個網站嗰度都提到，就話你備存嘅土地登記冊啦，係供市民查閲，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分嘅物業轉移嘅咁，即係提及到呢一啲範疇。其實傳媒做偵查報道算唔算呢一類咧？ 我哋理解梗係算啦，正如當日蔡玉玲案都係，我哋都以我哋理解覺得，我哋想證明嗰架車係咪嗰個人揸嘅，佢嗰日咁，我哋都認為係同運輸事宜有關啦。咁但係法院採取嗰個嘅解釋就唔係咁。譬如你最尾講到係一個欺詐嘅事宜咁原來我哋後尾。是即係用喺報道嘅，咁佢係咪都會覺得我哋係處理緊欺詐嘅事宜咧？咁要去到法庭拗咯。咁結果我哋就係、是、即係正如我哋喺我哋嘅新聞稿裏面提到，即係擺咗記者喺一個即係冇必要嘅法律風險嘅位置咯。 即係呢個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佢可以容許你查閲，但係未必可以出街啊！即係嗰個報道嗰個步驟就去到係嘛？ 嗱，所有嘢都係真係。即係你話係咪可以查嘢？因為我係防止這樣那樣，咁但大家都要知道，你防止嗰個欺詐，咁我哋唔會做到任何實質防止欺詐行動。即係要睇下法院理唔理解，覺得將件事報出嚟係咪一個防止欺詐嘅行為？咁呢個就真係要去到法庭拗咯。 嗯，我见私隐专员公署嗰度咧都有个回应嘅，就话所有查察者需要符合啦，即系私隐条例啦嘅规定啦，除非获得当事人嘅同意，喺公共登记册嗰度收集一啲个人资料，只可以用喺设立公共登记册嘅目的啦。咁而嗰个目的亦都系由部门相关嘅法例去制定啦。咁但佢有补充嘅，就话私隐条例有豁免条文。俾資料使用者咧可以使用收集到嘅個人資料喺新目的啦，例如新聞活動嘅咁，但都要睇個別情況啦。咁呢一個算唔算係有一啲豁免？其實你新聞嚟講就可以係喺即係收集到呢啲資料去用啊，或者係屬於嗰個目的嘅咧。 就即係去到而家呢方面咧，這個兩個註冊處嗰個嘅做法咧，都係一個即係通知我哋。未有機會同官員去傾，亦都未有機會同私隱專員傾，係咪即係以你嘅理解，我哋做新聞報道係一定豁免？咁如果佢係一個即係講得好清楚，係冇問題嘅，咁大家咪會放心好多咯。咁但係如果 即係我哋都依然係根據以往嘅經驗，包括卓榮案裏面咧，我哋都係有呢個擔心。 嗯，暫時冇機會傾啦。你覺得對於記者做查冊嘅工作有幾大影響咧？呢、這個 其實好大影響嘅，因為你要留翻自己個名同埋嗰個即係、就是、一啲網絡上面嘅痕跡，俾到執法機關去追查你嘅身份嘅。咁大家都見到卓榮案之後，都會有一個擔心，即係會唔會大家去做工做呢啲報道嘅時候，都會有一個法律嘅責任要做咩要負翻。咁所以都要盡快澄清，係咪真係即係我喺根據私隱條例，我做新聞係有豁免，呢、這個係咪可以 apply 喺呢兩個處裏面嘅處有處嘅資料嘅嗰、那個嘅博取嗰度？ 嗯 ，OK， 好，唔该晒陈朗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拜拜。陈朗星咧就系记协主席嚟嘅，见到咧即系土地注册处方面咧都有个回应，就话根据土地注册条例，土地注册处咧系备存同埋俾公众人士查阅土地记录啦，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诈成分嘅物业转移，以及为公众人士提供容易追索同埋确定土地业权嘅方法。咁呢个行政措施并冇改变现行公众人士，包括传媒根据条例查阅土地记录嘅权限同埋查阅嘅资料。另外，公司注册处都话啦，即系佢哋嘅查册目的系俾公众人士作声明嘅，提供俾公众人士作声明嘅选项咧，都系为呢个公司条例第45条所列嘅设立公司登记查册安排嘅合法用途。查册人士包括传媒同埋其他行业嘅人士咧，现时喺查册之前需要声明查册嘅目的同埋查册目的嘅要求同埋安排等等嘅。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快思慢想，圣经 fast and slow， 解构人的思考模式，将思考分成直觉思考的系统一和仔细思考的系统二。其中系统二很懒惰，使得我们成日掉进系统一直觉思考的陷阱。这样要怎样才可以令系统二勤快起来，使得我们的思考决策更加准确呢？作者卡尼曼指出，启动系统二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提示，它可以是自我提示来的，例如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事呢？也可以是外部提示，例如天雨路滑，小心驾驶这类告示。 但是作者也指出，不是人生之中每一个情景都有这些提示的，认知的偏差不是那么容易辨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其他人的意见是十分之重要的。我们或者会直觉地忽略了一些重点，但是旁人没有你的直觉，只能够用系统二思考，因此往往能够发现这些重点。 系统一很着重感觉，而感觉有时候会让我们下错决定，因此团体决策一般而言都会比个人决策比较少失误，因为团体内部的讨论可以抵消部分的个人情感，以事实为基础作讨论。当然团队工作亦都有它的短处，这个是人需要注意的地方。 正式会议气氛往往凝重，职位差异亦都会令到很多发现问题的人不够胆讲出来，但是决策者又不一定能够批判自己的决定。因此卡尼曼提出不妨试试换个气氛，例如作出决策前去茶水间同成员闲聊。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用较轻松的氛围去讲和听各项的意见，同时亦都不需要决策者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各人的系统意思考，协助达至更加精准的决定。 这本书最后将讨论升华，带出这两个系统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决策，亦都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加尼曼相信全面的思考可以避免我们侧重于个别的失误，从而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快思慢想》，作者卡尼曼，由天下软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很多政府辖下的场所，包括康文署、食环署等等，原本有一些公共饮水机都停了，见到有组织就说这个情况不理想，请来他们讲下他们的调查。有免费畅饮项目主任郭辉讲紧废物的废。陈宝琼早晨。 是早晨啊，萧乐文主持早晨啊，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 早晨。讲下你们的调查是怎样，有多少是停了这些饮水机，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哦 哦，可以可以啊，我哋就大概七月嘅时候咧，就联络咗唔同嘅政府部门啦，就问翻佢哋而家饮水机嘅现时状况啦，包括系个位置啊，佢哋而家系停，即系几时会新起啲新嘅饮水机啊，咁样。咁另外我哋亦都有落去唔同嘅政府地方去睇下饮水机个使用状况啦。咁我哋有个好有趣嘅发现啊，就系咧。因為疫症公眾衛生嗰個關注嗰、那個即係個乾淨嘅問題啦，咁有一啲嘅飲水機咧，佢係暫停使用嘅，而有一啲嘅飲水機咧，佢係保持開放嘅、哦。咁我哋再睇翻落去就係話，究竟關閉嘅飲水機同開放嘅飲水機分別喺邊啦？個關鍵係在於咧，關閉緊嘅飲水機咧，佢係嗰啲舊式噴泉式咁樣嘅飲水機嚟嘅， 即係禁制嗰啲。禁制就噴向上噴， 系啦，个口要挨近落去饮水嗰一只嘅。咁、而保持开放嘅饮水机咧，就系、是、一啲俾人斟水，即系我可以摆个水樽喺个机嗰度，然之后禁制就即系有个去落水咁样斟落去咁嗰只嚟嘅。 但系其实唔系停咗呢啲向上噴呢啲都正常咩？因为卫生嘅原因。 因為而家因為疫症啊嘛，咁大家都擔心即系飛沫或者口水系会传播病毒啦，所以都。所以停用咯，所以但个问题就系话，另一方面咧，政府亦都鼓励市民自备水樽去斟水噶嘛。咁、如果我哋而家知道咗传统嘅喷射式嘅饮水机系有卫生嘅问题嘅，咁其实应该系要换晒佢哋，换咗一啲新式嘅斟水机俾大家使用咯。 所以斟水机系咪即系譬如有啲一个大水樽，跟住好似譬如公司用嗰啲咧，好多公大水樽跟住揿嗰掣就向下流啦啲水，嗰啲斟纸杯嗰。一类嘅斟水机嘅 类似啦，我哋睇翻其实政府嘅地方啦，譬如我讲紧可能大家而家成日都会去嘅环保署下边嘅绿在区嗰啲回收铺头啦，佢系一个水龙喉式咁样俾大家去斟水嘅。另外地铁站啦，甚至乎系一啲私人商场咧，佢都有提供一啲俾大家攞个水樽去斟水嘅饮水机咯。咁嗰类系有开放俾人用紧嘅。嗰类嘅嗰个卫生风险都相对低啲啦，因为即系个口系唔会近嗰个出水位啦，同埋我哋留意到嘅就系嗰啲斟水机，即系斟水站咧，佢个出水嗰个位咧，其实佢系隐藏咗、收埋咗嘅，变咗即系嗰个污染嗰个风险又减低咗少少啦。而且我哋留意翻其他商场，佢哋即系禁制嗰一下咧，已经系唔需要用手揿嘅，有一啲系脚踏式嘅饮水机出现啦，咁减低晒所有嘅即系嗰啲嘅卫生风险嘅时候咧，嗰个饮水站其实系安全使用嘅可以。 但换晒啲大工程，讲紧好多个呢啲水机。 系啊，咁就逐啲换啦。因为我哋睇翻康文署嗰啲地方咧，佢好多都系公园啊、运动场啊、泳池啊呢啲，即系动态啲，大家会去做运动嘅地方。咁做运动嘅地方自然即系会出汗啦，出汗自然需要饮水啦。咁但系带咗个水樽去饮完一樽之后，又冇地方斟水，咁需要买包装饮品嘅话，其实都唔系一个理想嘅情况咯。 呢段时间系咪真系见到啲譬如康文署啊、公园啊呢一类嗰啲饮水机咧，系停咗之后，真系多咗人买一啲即弃啊、包装饮品咧？你哋观察？ 不如咁样讲啦，我哋以前曾经都做过调查，发现咧香港人嘅购买包装饮品嘅习惯啦，咁有五成，即系有超过五成嘅人咧，都系会买胶装水去饮。其实呢个情况真系唔系好理想，因为政府已经系鼓励大家自备水樽去斟水啦。咁即系饮水系好简单嘅嘢，香港亦都系有干净嘅食水，应该系可以好随便，即系好方便咁样去斟到水饮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宝琼，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宝琼咧就系免费畅饮项目主任，头先要讲到啦，呢个费系讲紧废物个费，咁佢就关注到咧啲政府嘅场所，因为疫情之下咧停咗一啲嘅饮水机啊，咁佢就话情况唔理想啦，亦都令到啲人可能用多咗一啲，买多咗一啲嘅即弃嘅饮品，咁啊从而制造多咗啲废物，咁佢关注到呢一个情况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